吞进他们田间所有的白果，他打击境内所有的投胎，将强壮的长子全部杀害。他领出满袭金银的以色列，全支派中没有一个人残缺。以色列出走，埃及人无不欢愉，因为那实在叫他们战惊恐惧。他展布云彩，用以掩护遮阴，他树立火柱，为在夜间照明。他们一恳求，他就送来鹌鹑，用天降的食粮保育了他们。他劈开了岩石，使水涌出，在沙漠中好像江河流注。因为他没有把他神圣的许诺遗忘，并且也常怀念着他的仆人亚巴郎。他引百姓欢乐地离去，他率领选民欣然出走，给他们划分了义民的领土，使他们占领了外人的财富，为叫他们遵行他的诫命，恪守他的命令。阿肋路亚。